最爱你，爱你。

你说能不能够给你一次弥补的机会，终于体会后悔的滋味。他的付出让你惭愧，让你那么狼狈，无路可退，你才会面对。 何必防备陌生的暧昧，我也需要人陪，和谁相互依偎，他的关怀那么安慰，我怎么能退，你说能不能够给你一次弥补的机会， 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